捧着手，犹如你来的时候，荆州的额头终于再没有苦痛。走得太累了，眼皮难免会沉重，你没错，是应该回家坐坐。鸣笛声悄悄地刺进耳朵，这一次回首恐怕再没机会问候。最后一遍了，换你躲进我双肘，想靠在曾摇动我的天空。别说话，泪水你别带走，镜子里的我已留下你轮廓上的笑容。别回眸，末班车要开了，你不过先走。深爱是让不舍离开的人好好走。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。鸣笛声悄悄地刺进耳朵，这一次回首恐怕再没机会问候。最后一遍了，换你躲进我双手，想靠在曾摇动我的天空。别说话，泪水你山的笑容。别回眸，末班车要开了，你不过先走。深爱是让不舍离开的人好好走。的午后，要像从前再挽这首叙旧。别逗留，末班车要开了，路到了尽头，回头是为永留心口。好走。